在时日深远的光明星节之际，我国驻秘鲁、巴西、委内瑞拉、墨西哥、科威特、南非、赤道几内亚、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塞内加尔、埃及、尼日利亚、民主刚果、乌干达、阿尔及利亚等国代表机构，我国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及国际组织常设代表机构和我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机构分别举行了庆祝集会、联谊会、宴会、图书图片手工艺品展和电影欣赏会。会场里展出了反映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以及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革命活动的照片。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莅临下隆重庆祝朝鲜劳动党成立70周年等我国影片。庆祝活动由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应邀参加，还有我国代表机构成员参加。参加者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太阳像、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太阳像和两位伟大领袖在一起的影像美术作品献花篮和花手表示了敬意。